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49集，断子绝孙脚。 我说啊，你们几个。 欧阳靠着自己那根冰铁棍，一手掏着耳朵，无所谓的看四合帮那几个负隅顽抗的。四合帮众人转脸看欧阳少征。 知道你们帮主在哪儿吗？你家帮主在大理寺大牢里等着你们呢。这么忠心，进去陪他呗。多些人摊牌酒也有趣点。 欧阳少征，你别欺人太甚。 我问你们，恶虎岛那两姐弟你们知道吗？ 月空微微一愣，脸上一瞬间闪过的神情让欧阳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火麒麟撇了撇嘴。 那座岛上男女老少多少人，他方兴路真是比他爹还争气呀。你们要跟着他送死我不拦着，不过今天你们要是谁不乖乖进大理寺交代自己干过些什么，就都挖个坑埋在这里。 这时门外传来了马蹄声，两匹漂亮的麒麟马停在了外边，邹良下马，另一匹马上。林业火斜靠着他家呆呆的马头，拖着下巴看里面的情况。邹良径直走向欧阳。 这么慢，天宝堂全拿下了，你又跟人家磨嘴皮子干嘛？直接动手。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你不要那么粗暴啊。 欧阳笑嘻嘻，林业火打着哈欠的同时抬头看远处。 哇，已经打起来了呀。 门口的衙役和黄成军都仰着脸看太白居的方向。太白居也算开封城内比较高的建筑了，房顶上一个红色的身影以一种肉眼只能看到一个重影的速度绕着屋顶翻飞，刀剑相碰的火光还是能看见，屋顶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展昭打得团团转。四合帮众人面面相觑，是他们的帮主方兴禄。方兴禄功夫不错，一把长刀还是很有威力的，而且刀不小。此人善使硬功，内力刚猛，往往一刀下去屋顶就一个裂口。太白居的伙计们跑到楼下，就见屋顶上直往下飞砖头瓦片，掌柜的直跺脚。 哎呀妈呀，我的楼啊。 楼内叶知秋对上了斋天宝，斋天宝的功夫自然打不过叶知秋，斋素也上了，天宝堂还有不少其他门徒都来帮忙。龙桥广拖着下巴看着叶知秋一对多，别说叶知秋那小个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那一骨刀过去趴下一片，伤的还都是四肢，不伤要害。公孙端着茶杯不满， 怎么多打少啊，你不去帮忙？ 这几个都撑不过半盏茶的时间，我去干嘛呢？还有啊，那边还有个高手闲着呢。 公孙顺着龙桥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见白玉堂还坐在桌边，他对面的是尴尬的焦天刃。白玉堂抬眼看了看焦天刃，那意思要不然你来。焦天刃无奈望天，很识相的将自己的兵刃拿出来摆在了桌子上，举手投降。 与我无关。 他话音刚落，龙桥广忽然觉得这小子眼里闪过一丝杀气，就一皱眉。 小心。 龙桥广出声的同时，焦天刃的袖箭射出了两枚袖箭，这么近的距离，袖箭直射向白玉堂的面门。五爷那一瞬间只是抬眼看了他一眼，目光相对，焦天刃微微一愣，白玉堂一丝要躲开的意思都没有。就在同时，当当两声传来，焦天刃眼看着袖箭被另外两只横向射来的袖箭射中，撞开，火星蹦了出来。就在眼前闪现的场景有些绮丽，同时对面白玉堂微微扬起脸往后让开一点，顺便拿走了桌上的云中刀。 焦天刃正以为白玉堂要抽刀的时候，就听到耳旁风声，一转脸，只见一袭红色的衣摆和黑靴。等焦天刃明白过来的时候，展昭不知何时已经进来的，一踩桌面，抬脚对着他的面门就一个飞踢，跟踢颗球似的。焦天刃知道这一脚要不好，本能的一偏头，但还是被展昭踢到大半张脸了，直接飞向一旁。展昭那个气，从桌子上跳下去，一脚将刚爬起来的焦天刃踹飞了出去。焦天刃正撞上了窗户，带着窗户和大半堵墙一起飞了出去。展昭刚才正追方兴路，方兴路跟他过了几招，觉得招架不住就往下走。展昭追他到窗户口，一转眼就见焦天刃偷袭白玉堂，于是火就上来了，还管他方兴路。展昭一抓窗棱窜进来，一抬手，袖剑挡掉焦天刃的袖剑，上桌对脸就踹。 敢打我家玉堂的脸，你妈，猫爷踩不死你！ 展昭追着焦天刃来了。刚才逃过一劫的方兴路却去而复返，尾随展昭进来。见展昭一脚踹飞焦天刃，背对他，于是一跃往桌上来，大刀举起，正要一刀砍过去，却感觉一阵刀锋扑面而来。方兴路猛地胳膊肘往下一沉，大刀本能挡住面门，就见白玉堂单手抓刀，云中刀都没出鞘，横着一刀对着他面门就砸了过来。方兴路运内力阻挡的瞬间，就听到一声巨响，一股强劲的硬攻内力从刀刃传到了他手上，顺着腕骨传遍全身筋骨，那股力道震得他半边身体都麻了。方兴路已经抬头，就见白玉堂一手拿着刀，一手放下手中的杯子，抬眼看了他一眼。方兴路一皱眉，白玉堂手腕一转，云中刀在空中转了个圈，让开方兴路竖在眼前阻挡的刀刃，刀柄对着方兴路的胸口一刀柄砸过去，方兴路一窝胸，差点一口血喷出来。叶知秋正好一股刀将斋天宝和斋素甩飞出去，回头就见云中刀出鞘，白玉堂一刀横劈，方兴路顺着刀锋和太白居二楼的半堵墙一起飞了出去。公孙瞄了一眼突然没了的墙壁，感慨， 原来房子是白玉堂自己拆掉的。 方兴路的确是硬刀，不过比起白玉堂来说就是软刀了，气势上能跟白老五杠上的只有我家王爷。 白老五，你打架就打架，摆什么造型啊，烦不烦啊你？ 果然随着白玉堂追着方兴路从房顶上飞过，下边一群大姑娘、小媳妇、阿姨、大婶都尖叫了起来。那头焦天刃也撒腿就跑，展昭追着他一点面子都不给就揍。这满大街一打，围观的人都疯了，好久没看到这两位爷在街上打架了，帅！龙桥广左右看了看，无语， 这开封城百姓心都挺宽的呀。 叶知秋收刀，身后斋素突然站了起来，抬手就是一刀，不过叶知秋一偏头躲开了他刀的同时回身一脚，斋素怪叫了一声，捂着裆飞了出去。龙桥广倒抽一口气， 我断子绝孙脚， 这得多大仇啊，废了废了。 因为两面墙都塌了，所以附近楼上围观的人都看得真切，也抽气儿。哇，那小孩好凶残。叶知秋一张脸憋得通红，他想踹脸来着，无奈腿太短了，想到裆和脸的距离，叶知秋捂胸口心塞。斋素飞出去撞到了对面的那堵墙，这太白居也不知道是不是年久失修了，或者说这三位踹人的脚力都太大，于是对面那堵墙也塌了，和斋素一起飞了出去。公孙端着茶杯感受了一下小风以及无比开阔的视野，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提醒还站着看热闹的龙桥广， 那什么，后面那堵墙好像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龙桥广一愣，回头一看，好吧，身后唯一一面还屹立着支撑屋顶的墙壁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纹，而且正在扩散中。 龙桥广赶紧一搬公孙的椅子，带着他飞了出去。叶知秋也拽起地上七荤八素的斋天宝，四人离开屋子的同时，就听得哗啦一声，人群一阵骚乱。太白居的掌柜在楼下直蹦。 哎呀，当家的，你别哭了，可以盖新的。 小六子赶忙把白玉堂留下的钱袋塞给掌柜，掌柜的看了看钱袋，突然捧过来。 这是五爷的钱袋？ 是啊。 掌柜的默默将银子拿出来，然后将钱袋折起来收好。小六子不解地看着他。 掌柜的，你干嘛？ 带回去给我闺女。 掌柜的，你家里两个闺女呢，给哪个？ 对呀，还少一个。 掌柜的摸了摸下巴，吩咐小六子， 你再负责帮我弄个展袋的钱袋来。 哇，这个高难度啊，自从五爷来了开封府以后，展大人就很少掏钱袋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彦君。在《龙图案卷集》这本书中，我为赵普和吴沙大师配音。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愿诸位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祝大家四季长安。